却只有你让我轻轻地流下眼泪。是终将这样无处安 雨过天晴之后的天，有一点不浪漫感觉，一直到彩虹出现那天，这一刻才发现，在想一次之前，明明知道你会走。 作词易家扬，读歌人徐冉。雨后的城市，寂寞又狼狈，路边的座位它空着，在等谁？我拉住时间，它却不理会。有没有别人跟我一样很想被安慰？风停了又吹，我突然想起谁。天